映不出你颜容，人只见你独自照片中。 开始我哋节目咧，有台正宵嘅。唔知喺早两日嘅时候，妈咪嘅有冇收到999朵玫瑰咧？通常应该呢啲情况都唔会嘅。呢啲情况咧就我嚟做一啲追求嘅攻势就会吓，妈咪嘅咧就一束靓嘅花就可以啦。台正宵999朵玫瑰，开始我哋今朝清晨省理节目，欢迎你啊！而家时间5:03啊，今日嘅日子咧就5月10日。农历是4月初10，星期二，天气其实开始咧就应该都有啲雨啦。寻日都天文台都预告过啦，呢个礼拜咧喺礼拜尾嘅时候仲会大雨啲添。咁头先翻嚟咧，但系地都湿嘅，都有降落个雨嘅。今日咧就系大致系多云啊，有几阵骤雨，稍后会有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东风，渐转吹南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中后期持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咁啊，骤雨咧净系影响南海北部同埋华南沿岸。同时，一道低压槽已经喺华南北部形成，并逐渐向南移动。现在温度25度，相对湿度90%啊。梅花三弄之红尘故事，就由王杰唱俾你听。 夕雪中梅，浓雨随晚风动。那身影是最小云，凝结冰的心解冻。 春风入怀芳香中。 王杰的这首是梅花三弄之红尘故事。之前我哋听王杰嘅《梅花三弄之红尘故事》，就系琼瑶小说三部曲同名嘅电视剧，里边嘅歌词咁就系、是、其实都系颇有诗意吓。琼瑶写嘅词：莫笑金色雪中梅，弄月随晚风动， 那身影是最销魂，令结冰的心解冻。红尘情故事，以后我为你写淡浓，三番痴万次狂，抱春风入怀花香中。写爱情小说都是琼瑶有一首，如果不是怎会 在一段的长时间呢，是很多电视剧都改编自他的小说，而亦都是风魔很多的歌迷啊，或者是小说迷啊咁样。而刚刚我哋听嘅咧就系《潇洒走一回》咧，亦都系来自台剧《京城四少》嘅主题曲《叶倩文》。电视剧始终咧都系啲人睇剧嘅，即系主要嘅，即系迷嘅就系演员加埋歌曲啊。 人夜半仍然害怕会失落，要靠酒精使我善忘，半生情感谁能像我更用心，感觉冷或暖，但最终也要遗忘。繁华渐散仍然踏进这街道，过往的光景满路旁，也许无知流连在这老地方，前尘的深处不停望。相识之交笑拥当天的我，每次对心竟不发觉为何，爱过恨过亦笑过骂过，但一生相处的不太多。回头路远，途人夜半更疏落，远去的灯影已渐黄，气短情深留神望见这地方，回头的一刹皆寥落。仍然踏进这街道，过往的光景满路旁，也许无知流连在这老地方，前尘的深处不停望。相识至交笑拥当天的我，最深竟不发觉为何，爱过恨过亦笑过骂过，但一生相处的不太多。回头路远，途人夜半更疏落，远去的灯影已渐黄，留神望见这地方，回头的一刹皆寥落。气短情深，留神望见这地方，尘缘的光景怎回望。 台剧《八月桂花香》八十年代都是受欢迎的剧集，有我们香港的演员演出。这套剧就讲述胡雪岩虽然富可敌国，但是一生就无法和真爱相守的爱情故事。 刚才的歌就是来自罗文的唱这套剧的主题曲叫尘缘，就是表达了一种爱过恨过之后的仗然若失的复杂感情，失恋过的人的心声。 朝早通常你会听到这种声音又或者这种，但是就最多人喜欢听这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的声音。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是钱佩卿，今朝早和你一起度过清新健康愉快的早晨。 清晨爽利 逢星期一至六 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一节新闻。菲律宾总统大选初步点票结果显示，前已故总统马可斯的仔小马可斯取得大胜。在已点算超过九成的选票入面，小马可斯取得接近3000万票，是主要对手现任副总统罗布雷多的两倍几。小马可斯以绝对多数胜出。他的竞选拍档现任总统杜特尔特大女莎拉并且以绝对多数的优势赢得副总统选举。小马可斯对支持者说有很多的事要做，又说不是靠一个人。今次选举投票率达到八成，正式结果预计在月底公布。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以视像方式出席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他致辞的时候强调，中国将会采取一系列务实举措，推动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尽快落地。王毅说，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之后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100多个国家表示支持，53国加入之友小组，充分说明全球发展倡议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王毅介绍倡议的四大目标，致力凝聚加快发展的政治共识，搭建发展合作的公共平台，促进发展经验的交流互鉴，以及增强协同发展的国际合力。本港新增23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33宗由境外输入，再多一名年长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有119万4000多人染疫，9134人死亡。元朗牡丹金阁上品火锅相关感染人数增加至到去12个人，新增一名厨师确诊。卫生防护中心说，该名染疫的厨师今个月一号在店内，最后翻工日期是今个月5号，在今个月8号出现喉咙痛等症状，其后检测阳性。由于患者的潜伏期较长，亦都曾经在社区活动，因此不排除是在社区感染，现时要等待全基因分析结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245点，跌6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91点，跌1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0.38，瑞士法郎0.994，加元1.301，人民币6.732，英镑对美元1.233，欧元对美元1.056。澳元兑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63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4.13美元，卖出1854.66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有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吹和缓东风，渐转吹南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中后期持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现时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星期二的清晨5:39。这些歌呢几时听都历久常新，是好好听的歌。林忆莲的前尘往事的歌前尘。还记得茶是故乡浓的电视剧吗？ 几千里，一转身却在原地。追忆里一切的好东西，也溢满你的趣味。如浓茶里，心着爱，心着快乐，心着你，让我偷偷细味，共你举杯，微妙人生里。终于有你，有了生机。我那天经过碰着你，你笑得比这世上美，叫我不得不追求你。世界中一切亦无味， 不一起，你也许不算最完美，却更加使我挂念你，叫我舍不得不留起，是分秒来共你一起，叫我不得不接近你。 茶是故乡浓，嗰时喺套戏，好似你真系饮茶嗰种感觉，搭落好有味道啊，一种浓情嘅感觉。而嗰时嘅套电视剧咧，就翻去内地咧，好多外景嘅拍摄，睇落系哇，即系地大物博咁样吓，系喺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河州姑婆山国家森林公园。河州市沙田镇、河街镇、黄田镇、莲塘镇同埋鹅塘镇、广西超平县嘅黄窑镇、超平县嘅将军峰嘅茶厂，即系好多好多呢啲嘅地方，自己去咧就应该去唔到啦。有时系靠睇一啲电视剧咧，睇埋好多嘅即系山光水色嘅地方。而《茶是故乡浓》嗰阵时都系。好多人睇嘅，即系好似嗰种好清新嘅、好淡薄嗰种嘅感觉吓。林家彤同埋啊张可怡，早晨啦，时间系5:48，刚刚嗰首歌就系来自嗰套电视剧学友同慧娴嘅一首叫做《接近》啊。时间亦都系一分一分咁过去，而家系5:48啦。今日咧天气方面咧，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位于华南北部嘅低压槽咧。会在今日就逐渐向南移动，并且在本周中后期在华南沿岸徘徊，该区连续几日会有大雨和有狂风雷暴，预料有一股东北季候风在周末期间抵达这个广东沿岸，该区风势颇大，气温下降，随着低压槽远离沿岸地区，下周初至中期雨势是会逐渐减弱的。今日天气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有几阵雷暴，最高28度。现时25度，湿度92%。 世上浮名，世事似水去无定， 要觅取世上心情，何惧奔波险境， 也亦知兼是无情，回灵此心再难静， 那恩怨未曾 忘，纵是相聚也短暂， 心中此际情， 此际情也可永。 那句千里路路遥遥，未曾怕风霜惊， 心中独留， 此生还剩 多少友情， 悲欢往昔， 过去悲欢。往日情景， 此际情，笑傲天际达前程，去历几多沧桑， 岁月匆匆再不问， 心中此际情， 此际情也可永。多少有情， 悲欢往昔， 过去悲欢往日情景， 此际情，笑傲天际达前程，去历几多沧桑， 岁月匆匆再不问， 心中此际情， 此际情也可永。 岁月匆匆再不问，此际情也可永。 好多时一啲武侠剧里面呢，你睇过晒成个故事之后，最后呢男女主角呢就话要退隐江湖，不问世事啦，要退隐淡出，渐渐到退隐啦，因为人世间好多嘢太复杂啦。睇返下现代好多时都系齁，当你经历好多沧桑嘅时候，或者你唔好想面对嗰个环境嘅时候，你就慢慢自己淡出去，寻找你自己心里面嘅一片天空。首先是叶真堂叶丽仪的《笑傲江湖》。 日日都挂住玩玩玩，大个冇出息啊！唉， 你呢句说话已经暴露咗你嘅无知啦。其实游戏一啲都唔简单。 新一季学在其中， 我莫慧峰 同我周家俊 会同听众喺游戏中学习探索游戏嘅意义。 我哋仲会同大家一齐玩桌游。 五月十二号起，记得黐住逢星期四晚9点到10点， 由文教组制作，香港电台第5台播出嘅《学在其中》，戏有益。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我钱佩卿同五位嘉宾，星期一钟志光、叶君耀，中西角度开阔思维。星期二，中医学博士崔兆汉分享养生保健之道。星期三，雷洪德博士、营养师林思维，运动加营养，活出健康人生。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点到6点半，我钱佩卿一定在你身边。 几多长路方好？ 冲。 陈百强的疾风啊，又有咩嘅梦，你就要去追梦，系嘛？咁啊，而家好多都系追星，追星咧就系可能一时间嘅嘢，最紧要追就追寻你自己嘅理想去追梦啊！今日咧就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会有几阵雷暴，最高温度28度，吹和缓东风，渐转吹南至东南风嘅，而家温度系25度。 早晨，我是地达。朝头早咧，我中意整一个早餐俾自己食嘅，咁就整一块多士啦，上面有啲生菜啊、腌肉啊，再加啲 sauces， 再配一杯咧自己冲嘅姜茶。因为咧我嘅气管咧成日都敏感，气管唔系咁舒服，所以咧饮杯姜茶之后咧，成日嘅呼吸系统咧都会即刻畅顺啲嘅。然后咧我就会去做运动，咁咧做一啲好简单适量嘅运动，例如系跑步啊，去跳一阵舞啊，咁又可以喺公园里边呼吸下新鲜嘅空气啦。咁唔需要做得好剧烈嘅，可能系半个钟至九个字就已经好足够噶啦。咁又可以吸收一下大自然嘅感觉。咁啊，祝大家清晨爽利。 清晨爽利，钱佩兴。 最后翻工嘅日期系今个月5号，喺今个月8号出现喉咙痛等症状，其后检测阳性。由于患者嘅潜伏期较长，亦都曾经喺社区活动，因此唔排除系喺社区感染。现时要等待全基因分析结果。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呼，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寻日放完公众假期啦，今日翻嚟咧，我系恢复正常啦，翻工啊，翻学啦，时间咧就系六点两个字啊。今日天气会系落雨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稍后会有几阵雷暴啊。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东风，渐转吹南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中后期会持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二朝头早呢个时间喺钱佩卿身边嘅咧就系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少汉。早晨啊，崔博士。 阿展早晨，大家早晨。 又继续咧，中医养生金句之症状鉴别篇，先有14个字嘅顺口溜，大家可以 call 翻你嘅 memory， 你嘅回忆翻嚟先吓。 临床症状多罗罗，中医鉴别辨清楚。 咁呢次咧就讲到个头咯，系咪啊？ 系啦。去到三问头身的问头部了。 有句十问歌的嘛，是怎样的话、 我们说一问寒热，二问汗，已经讲了。 是。 三问头身，四问便，现在我们去到第三，所以呢、就头身就由头开始讲了。 是，那我们就从头开始了，由头部去讲起。 没错。 头部呢其实呢真的很头痛的，讲起。成日都是头痛头痛，香港人的通病。 哦，很多人有的。 是啊。 中医认为头咧系诸阳之会啊， 诸阳即系咩意思啊？ 阳气嘅阳，因为人体12条嘅主要经脉中，手三阳经就系由手走向头部嘅，足三阳经咧就系由头咧走落脚嘅，咁所以夹埋咧嗰啲阳经咧，完全咧都有机会集中喺头部。 系 嗱，头部咧亦都藏住我哋嗰个脑部啊。中医认为脑为水海，骨髓嘅水。而我哋嘅灵机记性咧，都系喺脑部嘅。咁所以头部又被称为精明之府啊。 但系当头痛嘅时候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症状嘅，嗬，系咪啊？ 主要咧就系头痛同埋头晕呢两类啦。我哋由头痛开始讲。 好， 你无论外感病，又或者咧你内伤啲脏腑咧出现问题，呢啲疾病都可以引起头痛嘅噃。事实上喺现代医学临床上，我哋可以见到。头痛咧可以喺好多种急性、慢性嘅疾病中出现嘅，系好常见嘅症状嚟嘅。 我记得咧，其实咧，我哋以前咧都喺节目度讲过头痛嘅问题噶啦。咁啊，崔博士你都出过一本书《通则不痛，百病消》，都讲过头痛啊，同埋偏头痛嘅嗬。 而家再讲咧，一方面就系可以补漏拾遗啦，另一方面咧，亦都可以温故知新嘅。 系啊，咁我哋就温故晒。整个头部出现的痛是怎样，是吗？ 没错。 即原来在不同的位置里面可能有不同的代表，那种病是怎样，是不 是？是，我们中医可以根据头痛的不同部位辨识到你的病在哪一条经，从而分经论治。 是。 我们总结了的，不如这样，阿浅你代我讲那个部位，我就讲那个临床意思。 是，这个呢就我想很多朋友都很有兴趣听，包括我在内，我都经常头痛的。一头痛呢，我就好惊影响自己的工作，所以呢我一定会吃头痛丸，等自己呢就精精神神去做嘢嘅。好啦，我见到崔博士呢你就写咗七项嘅位置。咁首先呢就係讲呢个话係前额部眉棱骨痛，即係额头。同埋呢個眉對上嗰啲骨咧，嗰個位置嗰度係嘛？ 係啦，係嗰啲地方。 咁嗰度係痛，係代表乜嘢咧？ 足阳明胃经的头痛，多数都是胃肠的问题，特别是胃肠积热。 另外很多时候都有的，一痛我就按下太阳穴，两边的太阳穴附近那些痛的时候又是代表什么呢？ 这些头侧痛就是足少阳胆经的头痛，多数是因为邪犯少阳引起，这个少阳就是足少阳胆经，胆经就是经过这个地方的，有些外邪，特别是譬如说外感病，亦都可能咧，系因为我哋咧胆腑有啲郁热啊，有湿热啊，有啲炎症等等嘅。 第三个咧就系、是、呢、這个我谂好多时都会有啊，就喺条颈嗰度咧就痛啦，跟住扯埋上去头部嗰个位，一辣即系喺颈对上咁嗰度痛嘅，又系代表咩咧？ 系啦，个后脑痛啊嘛。 系 呢、這个就系足太阳膀胱经嘅头痛啦。 嗯， 多数系因为咧外感风寒引起嘅。特别是在啲写字楼入边咧，好多咧嗰啲写字楼女士啊，啲冷气吹住条颈啊，吹住个背脊啊，就会容易引起呢啲头痛啦。 所以有时咧戴翻条颈巾都好啲， 好多人都咁做嘅。 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哇喺个头嘅最顶嗰个位嗰度痛啊，咁啊点咧 吓？呢个头顶痛有啲叫癫顶痛啦，就系属厥阴肝经头痛，多数系由邪犯肝经引起嘅。咁譬如话。你好烦躁啊，好容易发嬲啊，或者咧有啲郁热、扰心神又瞓唔着啊，嗰啲就好容易咧有头顶痛噶啦。 系，咁另一个咧就系话你头痛得嚟咧，连你嘅牙齿都痛噶喎，咁又代表咩咧？ 呢个就系足少阴肾经头痛，多数系肾虚啦，或者脑空而引起嘅，脑水空虚啊， 系， 即系晃下晃下嗰啲咧，就会好容易有呢种头痛啦。 第六項的位置，我看你的字眼寫了八隻字，崔博士，頭痛昏沉，腹瀉自汗， 即是痛位去到肚子那裡，是這個就是足太陰脾經的頭痛，多數是因為脾虛，脾虛就很容易有濕，聚了一些濕而引起的。 最後這個就說，哦，真是全個頭都痛，那怎樣呢？哇，真是痛到爆炸了， 有些人都不知道在哪裡痛，多数是气血不足，又或者是肝脾肾这些脏气不足，又或者有些实邪，有痰浊有淤血而引起的。 可能刚才所说的听人的听众朋友有一项，或者甚至乎多个一项以上都是这样的情况，头痛都不容忽视的。我们一直在说这个头痛的情况，大家要听一下原因和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得到。 未讲完的，下一集我们继续讲头痛相关的资料的。 好，现在就想听听呢，就是通常你会有故事配合的嘛，头痛的故事多不多呢？ 都想到的，啱啱过咗佛诞，前日就系啦，系咪？喺假期入边咧，我就为呢一集嘅节目要谂古仔啊，谂到头都痛埋。 系咁点咧？ 忽然灵机一触，你谂起原来咧，唔单止凡人系会头痛，连佛祖释迦牟尼咧都曾经咧有头痛病过嘅。 哦，一咁啱又俾你揾到，又配合翻佛诞。 系啊，而且咧佢痛咧系一年痛三日嘅。 不过我又冇听过话连释迦牟尼都有头痛，真系好有兴趣听下呢个古仔嘅内容系点先啊？ 嗱，呢个古仔系有典故嘅， 系 出处咧就系《佛说兴起行经》啊呢本书嘅。 系咁个古仔系点咧？ 话说从前咧有条渔村仔，咁相信咧喺印度噶啦，啲村民咧就靠养鱼为生嘅。有一次，全村嘅村民咧就用渔网将池塘嗰啲鱼虾都捞起晒，大家咧一齐嚟分发啦。咁当中有个4岁嘅小朋友，佢睇见啲鱼捞咗上嚟咧，喺地下嗰度跳嚟跳去，佢又觉得好开心，开心到点咧？攞住条棍仔追住一条大鱼咧，就剥佢个头，连续剥咗三次。嗰条大鱼就俾佢咁剥，就梗系好痛苦啦。喺地上边咧，点嚟点去啦。 系 啊，点知呢件事就令到呢个小朋友同埋全村嘅人种落咗恶果。 咦？点样恶果法啊？ 就有因果报应，而呢个报应嘅事就出现喺佢哋嘅下一世。 咁下一世系点咧？ 嗱，当日嗰个小朋友咧，其实就系佛祖嘅前身嚟嘅。呢一世咧就受到报应啦，佢就连续头痛三日。而佢嘅族人释迦族500多人咧，全部咧就俾佢哋嘅敌人琉璃王大军所杀。嗱，呢班人正正就系咧过去嗰条村庄分鱼虾嗰啲村民嚟嘅，嗰条大鱼 就是琉璃王，他率领那些大军就是那群投胎转世的鱼毛虾毛了。因为释迦牟尼他只是打了那条大鱼的头三下，所以他的报应就头痛了三日。 哦，所以其实我们就想自己好，就千祈不要种落一些恶因。那些恶因就是例如看回上一世个小朋友打条鱼敲他三下，其实都不应该这样做的，是吧？ 我们要怎样呢？种善因就得善果。 没错， 做好事。 是。 在宋朝陆游有一首放生诗这样讲的。 血肉淋漓未足珍，一般苦痛怨难伸，切身处地瞒心想，谁肯将刀割自身。 当大家享受美味的海鲜的时候，会不会切身处地想一想，喂，我们这样杀生，这样来吃他们那些鱼虾蟹，究竟啱定唔啱呢？ 系啊，其实呢一个问题咧，我都有出现矛盾嘅情况，都系觉得好似唔系几好嘅，自己嘅快乐好似建筑喺嗰啲动物嘅身上咁样样。咁所以有啲时候我会食下肉，有啲时候又会食下素咁样样咯。 阿子，我同你一样啊。 吓， 其实我自己咧就真系好中意食海鲜嘅。 嗯。 所以呢个问题啊，我谂都唔敢谂，一谂就头痛。 系，一系就唔好食住先咯。 嗱，不如咧听翻首有佛味嘅歌啦。 好，我就即刻谂起梅艳芳嘅《心经》系啱听嘅吓。 啊，呢首好配合啦。 咁一阵间听啊吓。好啦，就讲翻啦。嗱，讲完头痛咧，最紧要咧就有解药啊。我哋就唔想成日食啲西药嘅解药。有啲乜嘢可以慢慢系改善下我哋嘅头痛嘅汤水啦吓。 介绍一条天麻鸡蛋。甜汤啊，一人量嘅，咁呢个咧糖水嚟嘅，材料就系天麻15克，腐竹一块，鸡蛋两只，冰糖适量。你话一人量，你中意食一只咪一只咯。 咁其实呢、這个即系好似鸡蛋腐竹糖水咁，不过就加咗天麻系咪啊？ 对啦，天麻15克，腐竹一块，鸡蛋两只，冰糖适量。 系，咁你点样整法咧？ 鸡蛋烚熟咗就剥咗壳啦，将啲腐竹咧就整碎咗。将所有材料即系冰糖就最后先落啦，就用五碗水猛火煲滚，打开个煲盖，收慢个火，煲多半粒钟，最后咧就融啲冰糖落去就得啦。 天麻咧真系逢系头痛咧，一定会用佢嘅嗬。 系啊，天麻佢嘅功效就系平肝潜阳、息风止痉、去头风。腐竹咧就系黄豆制品嚟嘅，健脾利湿、通便解毒。咁鸡蛋就滋阴养血，咁呢个糖水。就是能够平肝潜阳啦，滋阴养血啦。咁糖尿病嘅人咧，你话我唔食得甜嘢，咁你可以唔爱冰糖，唔爱腐竹，用啲瘦肉，用碗半水炖佢三个钟。 系啊，除咗系可以饮呢一个甜汤之外咧，仲会唔会有啲小贴士系医头痛嘅啦吓？ 啊，一条外用方啊。咁呢啲慢性头痛嘅患者可以试下嘅。 系 个材料咧就系、是、白芷，川芎白芷嘅白芷30克。川芎15克，细辛、星麻、薄荷各10克，冰片6克。再讲一次啊，白芷30克，川芎15克，细辛、星麻、薄荷各10克，冰片6克。将佢磨成粉， 系 揾个罂咧入晒佢， 系 然之后密封住，随时用。嗱，几时有头痛发作呢？就用支棉花棒蘸少少药，咁然之后塞落个鼻嗰度，吸啖大气。 哦，咦？大家都識啦，因為做慣測試嗰啲咧，就已經撩鼻嗰個動作嚇。不過呢次你就唔係撩啦，放咗上去嘅時候喺個鼻孔嗰度就慢慢去索，係咪啊？ 索啲藥入去。 不過有可能或者黑黐都唔頂嘅會。 咁啊，慢慢慣咗就得啦。 係、 醫頭痛緊要啊嘛。 係。 川芎白芷都係醫頭痛嘅要藥嚟噶，大家都知啦。川芎白芷煲魚頭係咪？嗱，細辛咧係通鼻竅同埋散寒止痛嘅，星麻就升舉陽氣，將啲藥氣升咗上去。薄荷清理头目，配合冰片是开窍醒神的，啲嘢一通咁就唔痛啦。用药之后咧，头痛多数咧都可以即时舒缓到噶。 系好，咁大家可以试用一下啦。就得闲咧就整定研末，即系研成粉状吓。咁如果你去药材铺买咧，都会有啦。咁佢可以同你研埋添，嗬。 系啊，好普通嘅药嚟嘅。 好。最后啦，防疫小贴士，上个星期咧就讲咗莲花嗰个预防嘅功效啊，咁今次系讲乜嘢嘅贴士咧？ 嗱，我哋之前预告仲会讲埋金花清感火粒，我哋叫金花啦，同埋藿香正气片就系藿香啦。 系，咁金花其实系包括啲咩嘅咧？嗬， 嗱，有金银花、石膏、 麻黄、北杏、黄岑、连翘、浙贝、知母、牛蒡子、青蒿、薄荷、甘草等，有十二味药组成 嘅。哇，咁呢十二味嘅药嘅作用系咩咧？ 系疏风宣肺、清热解毒。根据产品说明是这样显示，它是用于单纯型流行性感冒的轻症，中医辨证属于风热犯肺的。 其实有什么症状呢？通常 多数都是热性的症状，就发烧、头痛、全身酸痛、喉咙痛、会咳、少少的尖寒尖冻、鼻塞、流鼻水等等的。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常规治疗里面，可用于轻症，普通型引起的发烧、咳嗽、周身无力等等的。 咁金花同莲花有咩分别啦，崔博士？ 两样都系典型嘅寒热并用中成药。从功效上嚟睇，两者咧都能够治疗发烧啊、冇力啊或者早期嘅风热感冒。嗰啲症状就包括发烧、喉咙痛、鼻塞、流鼻水、咳嗽、头痛等等嘅。不过莲花入面有大黄，佢活血驱瘀，所以食紧薄血药嗰啲人士最好就唔好食莲花啦，就可以揀金花。 咁仲有啲咩人系唔食得金花同埋莲花噶啦？嗬， 两者都一样啦。凡系有脾胃虚寒，长期咧大便咧都系散散烂烂啊，甚至好容易吐泻嗰啲患者，都要小心减量服用。 系，咁藿香咧又包括啲咩噶？ 有藿香、紫苏、白芷、陈皮、茯苓、半夏、苍术、口朴、大福皮、甘草等，呢啲都系辛温嘅中药组成嘅，所以药性系偏温嘅。 咁有啲咩功效噶？ 解表祛湿、理气和中。喺临床上，无论系寒湿啦，或者暑湿，只要你有外感风寒，即系怕冻嗰种啦，湿咗中焦啊，即系肠胃顶顶滞滞啦。 系，咁仲有啲咩嘅症状咧？ 会头痛啦，头重重。个胃啦，同埋个腹部咧都会胀胀痛痛，又想呕啦，或者咧就系肚屙，或者其他嘅胃肠型感冒都可以对症使用噶。亦都可以用嚟针对由新冠病毒引起嘅胃肠道不适症状。 系好哇，每一次咧，崔博士你预备嘅资料咧，好似咧我哋坐埋一餐喺度食饭咧，好多餸咁样样， 食唔晒添。 系啊，好丰富啊。咁所以大家听完之后咧，一定要再去上网重温咧，就可以更加清楚多啲吓。咁啊，唔该晒崔博士，下个星期二咧，我哋都系继续讲头痛系嘛？ 对啊。 好，咁唔该晒崔博士，下个礼拜二见啦吓，拜拜。 好，拜拜。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到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知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萨多依波耶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旅伴三世诸佛依波 野菠萝蜜多罐，得蜗牛多来撒了山菩提，故知多野菠萝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前日佛诞，咁今日听心经都系非常配合吓。梅艳芳嘅心经结束我哋今朝清晨爽利节目，听朝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当选人李家超礼节性拜会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以及四个中央驻港机构的负责人。中联办主任骆惠宁话：今次选举再次向世人展示香港特色民主发展道路的正确和光明前景。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刘光源说，期待和新一届特区政府一道，和一切外部干预势力作寸步不让的决绝斗争。李家超昨日上午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会面，讨论交接工作。李家超说，双方就政府架构重组方面交换意见，他会再作思考，后任办会再和特首办商讨细节。林郑月娥就说，现届政府会为李家超领导的第六届政府提供一切所需协助。联合国安理会应美国请求，将会在当地星期三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北韩最近接连发射导弹。南韩军方上个星期六说，北韩当日向朝鮮半島東部海域方向發射一枚潛射彈道導彈，是北韓今年第15次試射活動。美國評估北韓可能準備在今個月進行核試。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格林菲爾德說，美方希望安理會5月表決對北韓實施進一步制裁。英国白金汉宫宣布，王储查理斯将会代表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出席下个星期二的国会开幕大典，并且致辞。白金汉宫的声明说，96岁的女王因为偶尔行动不便，咨询医生意见之后，不情愿地决定不出席国会开幕大典。英女王在位至今70年，除了1959年和1963年怀孕之外，每年都有主持国会会期开幕。英女王去年10月留院一晚之后，很少公开露面。她曾经确诊新冠病毒，并且抱怨站立和工作困难。白金汉宫上个星期宣布，女王不会出席夏天的皇室园游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有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最和缓东风，渐转吹南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中后期持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现时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10号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行政长官当选人李家超昨日分别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会面，亦都礼节性拜访四个中央驻港机构。 李家超同林郑月娥会面嘅时候，讨论交接工作，包括政府架构重组、防疫同埋回归二十五周年活动。一阵讲下。 本港新增23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咁元朗一间火锅店嘅感染群组咧再多一个人确诊，咁对方咧系一个厨师。咁卫生防护中心就话啦，暂时见唔到咧有环境传播嘅因素。我哋啱会请嚟专家分析一下疫情嘅最新情况。 港铁东铁过海线段仲有五日就开始通车，新设的会展站寻日举行开放日俾市民参观。有铁劳迷话，站内展出的战时炸弹弹壳最有吸引力，通车当日会去搭头班车。港铁就话已经为通车做好准备，而东铁线全部改用九卡车之后，运作大致畅顺。稍后有特写报道。 在疫情期间，不少外佣都嚟唔到香港。香港雇佣工会就话，相对起高峰的时期，而家市场上面